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转晴，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11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4度。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北风风力逐渐加大到四五级，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多加注意防范。另外，今天的风寒效应明显，天气比较冷，在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添衣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以饱满的热情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其实每次见到每一位旅行达人带着他们的攻略来分享的时候，我个人是非常尊重他们，真的是 都是很辛苦啊， 很辛苦的。我们看到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哈，就是 A 面， 对， 其实那个背面 B 面真的是满目疮痍， 面不全非， 很辛苦的啊。 对， 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真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超级超级旅行达人龙少，欢迎， 欢迎龙少， 大家好，我龙少。 刚刚跟龙少聊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联络哈， 是 说日程已经排到了2020年。 对，然后他说全球酒店200多家了，都住过 啊。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不是酒店的为主哈， 不是酒店， 是要去一个非常辽阔的地方， 我国的大好河山。 哎呀，那边的音乐，那边的风土人情， 那边的美人 饮食美女们， 对， 草原太多太多了。 到底是哪里呢？ 今天我们要去新疆的南疆部分，对不对？ 对的。 南疆北疆很大， 对。 为什么选择南疆的龙少这次？ 你们其实不知道我是这个新疆人。 是是的。 对。然后因为我出在乌鲁木齐。 哦。 对，然后长到了 你不是家在天津吗？ 现在是。 现在就对，因为在天津上学嘛。 哦。 对，然后在乌鲁木齐出生， 哦， 生活了十八年 呢， 就是对高考出来的嘛。 成年之前的记忆都在新疆， 全都在新疆，但是全都在北疆。 嗯， 因为其实新疆特别特别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县城， 县城 在南疆，它只是个县城，但是它大概相当于三个浙江省。对，三个浙江省， 浙江省，浙江省旅游局的人拍案而起， 愤然离席。 有这么夸张吗？等会儿我调一下数据，2.5是有的。 对，确实是那么大，一个县城， 好， 一 个县城，三个浙江省，对， 哎呀， 对，然后就小时候就是

帐篷里面湿湿 的。那个雨持续的长吗？就在沙漠那个雨，没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沙漠下雨。 对，主要我睡太死，我属于那种就闭上眼、哦、打我就打不醒的那种人。 真好，特羡慕这种质量的睡眠。 对对对，高质量的睡眠， 就叫与世无争的睡眠。 就主要心里不装事儿，肯定因为心里想事儿 太好了，太好了。 对， 工作压力大吗？难道 没钱没费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哇，你说天天你们这么多观众陪着你们一起的，还想什么太多事情、啊？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旅行的时候呢，人的心会自然的放松，也是有 对，这倒是 有这样的感觉。 你发现没有？旅行的时候，在旅途当中，你很难失眠，很正常。 对， 然后你恨不得睡五六个小时，你就够了。 那天我在那个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其实睡眠质量跟我类似，一天睡五到六个小时，觉得很知足那种。 妈呀！ 他呢？他去到一个沙滩陪他家人去玩、哦、然后他的孩子有两个孩子、哦、然后他搭了三个沙滩，就给他搭了三个沙屋、 哦哦哦、 累到了就很累很累， 那纯粹是累的。 哎呀，九点就睡了。 我跟你说那纯粹是累的。 还是不够极致，对不对、 哦、对、嗯。 其实在这个南疆的你这个分享过程当中，你感觉到累吗？会累吗？就是这个节奏。 哦，不会 不会， 其实一点都不会。 哦， 首先首先开车不是我亲自开， 哦， 因为那个 是自驾的方式。 对，但是其实是因为南疆的沙，是因为沙漠地形。 对呀、 嗯， 正常人绝对是不能自驾的啊。这一般来说啊， 哦、 是因为首先会迷路， 会无法自拔。 对 对，首先是真是会，哎，这对对，无法，真的无法自拔， 真的是无法自拔。 因为我们那个师傅，其实我们是三辆车、 哦， 司机师傅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 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哎、啊、呦，基本上我们车基本上每十五分钟就会掉到坑。 天哪！ 然后另外一辆车就会拿绳就开过来， 知道拖 拉出去，对、 啊，拖出去。 有的时候两辆车同时掉卡住的时候，我们就哇咋办呀？ 那 三辆车千万别掉进去了，就硬拉嘛。然后 还是非常严苛的。 哦、对，你像我们， 但这样其实很大，为什么没有骑骆驼？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对， 还是现代文明比较靠谱一些。 哦。 对，就算是十五分钟掉一次坑，也比骆驼走得快。 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你想整个我们辆车整个后杠全部掉掉了，就直接在沙漠里面了。 哇！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是那种沙漠胎了，但是我们一个轮子大概断13个钢钉，就里面那种已经是加强版的了。对，然后还、 哦哦、 对，还有那个是还有专门的那个，还有水箱也破掉了，反正就是就三辆车出来之后全是那种 真的一路 摇着出来的那种感觉，就 一路 对 摇着出来。 对，而且就是即使是。很有经验的人，他们也有 GPS 点位， 嗯， 然后，但是我们第一天其实也迷路了，迷了将近四五个小时， 天哪， 才找到基本的，因为其实沙漠它 会这么大， 对，沙漠它本身会一直的变换， 哦，对对， 每天的样子是变换的， 就像爱情一样， 哇， 爱情就像流畅。 但是我在想，以前就是经常会有人，比如说穿越罗布泊呀、啊，就一个 人 这种独行， 对对对， 很多出不来， 一个人是不行 的， 对 对, 对，这已经要说的，一个人是肯定是不行的。 对，你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现代文明 ，GPS 也没有，你怎么找啊？那肯定就找不出来了。 对， 是是， 对，我们在有 GPS 情况下，其实还迷路了大半天，这就说明 我们的同事要告诉我们，其实人家真的要是穿越这个沙漠的话。一定得做好 详细的 准备， 真的， 而且要相当经验十足的老司机带着咱们。 对的， 对 的， 对 对， 你自己是没戏的。 是的，其实刚刚龙少那个分享告诉我们，南疆幅员辽阔， 嗯， 地形呢在沙漠地区是非常非常考究专业的技巧的。 对， 对的，对的。 就其实我们的节奏相当有点啊，很快乐，很开心。 对， 这下面呢还有很多南疆的一些精彩的分享，到底还有什么差异化？因为我们龙少有自己的一个纲领，就是一个写的一个小本本， 有一个大纲。 对。还有就是说到那个石榴啊，老城啊，艰险古迹多，小河墓地等等这些哈、 嗯、 作为一个超级旅行达人，他其实还有很多话要告诉南疆，值得大家去玩哈。 对， 时间关系我们稍微休息，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 间有 真 爱。 对，你看看都记住我们的 logo 和标语了， 的旅行节目、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嘉宾是龙少哈，下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

其实没有现在很没有围太多，但是、因为维吾尔族服装都是比较那个鲜艳的，比较漂亮， 对， 但是肯定是没有羽毛的。我想吐槽一个点，就是、每次那个我们新疆人一看那个，比如说。一些晚会啊、就拉少数56个少数民族出来啊、或者是 帽子上都是插女王， 对，就觉得对吧？所有新疆就是那些小姑娘，就帽上插了一堆羽毛，就是打就那种花枝招展，就说哇，大街上哪有这样的人呀、啊？就是、太可怕了。但他们可能会扎很多小辫辫呀、那种， 对， 还有那种小帽子，那是很漂亮没错，但是也不至于 扎一头，也不至于扎满了羽毛。 对， 导演的意思是充分证明了繁复的美感，哎。是不同的感觉。 导演、你亲自去新疆看一眼行吗？ 是， 对， 就是希望最朴实的反映出当地的特色。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那个我去的时候还有就是有个姑娘，她是东北人，来之前是说，哎呀，说 同行的人， 同行的人，对对对。然后她来新疆之前，她说，哎，因为她姑娘每天要换衣服嘛，这肯定 是 对 对对 啊，美美哒。 对，她来之前说，她来之前说要买一套很 local 很当地的衣服， 对。 然后她买套就像礼服那种，很漂亮，很鲜，蓬蓬那叠裙子，纯蓝色那种， 好漂亮， 很湖蓝色那种。然后她发给我，她现在她淘宝上看了，发给我说。哎，这怎么样？我说是太浮夸吧，这能穿出去吗？哎，他说没事买。然后买完之后，他穿了那套衣服，然后呢就去了喀什尔那种古那个老那个古城， 怎么样？ 一进去，哇，整个城的轰动，所有的小朋友倾城而出，小朋友们你知道吧？ 倾巢而出，有 真的小朋友这样，所有小朋友就是所有小朋友，就被人说哇，姐姐你好漂亮，姐姐你好仙，姐姐你来我们家吧，所有都拽着她的裙子说，姐姐你转一个，你姐姐你转一个，然后她。转了一圈，然后那个裙子上飞起来了嘛，然后一转台上那地上一坐，你知道吧，整个裙子展展的那种，然后 小朋友就 整个城市小朋友就哇，就啊，对对对，就这样子啊，就 这是仙女本人吗？ 对，然后对，然后、 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就觉得很美，就觉得很美，真的就、就觉得 这是就是他们不是买的当地的民族服是吗？ 怎么说呢？他其实是买了一件回民的一个偏礼服那种，而且、对，而且他其实是制造工艺上已经很就是用比较很现代，就是比较一些繁复的工艺、来做这件礼服了。对，然后就做出来之后效果就非常非常棒， 好棒、 然后所以我们就说，哎，姐姐来我家，姐姐来我家。然后我们就真的是跟小朋友就完全瞬间就打破跟那个当地的小朋友 的 隔阂， 是的 瞬间就。到处挨个家逛，哎，说，哎，我们去你家吧，然后啊，小朋友说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拉着去。 也在这儿呢，了解了。 对，然后、对对对，就去小朋友家做客。 那其实你不是说那个喀什的颜色也是非常漂亮和鲜艳的吗？那他们平常的朋友就着装的颜色是什么？那大概是什么风格？ 小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偏向于就是五颜六色的衣服， 对， 然后一头小辫，然后其实对，其实维吾尔族的话，看帽子比较多一些。 那姑娘一般穿什么样的？因为她穿一身。蓝那么受欢迎，那其实平常的姑娘在喀什古城当中是什么装扮？ 其实 古朴简单， 其实也还好。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不是你想用的所有人都古装出现，或者是纯民族服装 出现，也有现代的。 对大家其实还是 了解 就混着来的。 反正那个姑娘呢，收到了公主一般的待遇， 对，真的是 礼遇， 就我们真的好羡慕。然后就是当我们离开古城的时候，所有小朋友整个城市的就是趴在那个栏杆上说再见再见再见，秘密码就头往外伸那种，就跟电视里面一模一样、哇，就泪奔的节奏，就是哇、这感觉太好 了，太淳朴了。 我总结一下作为一个老年人以后再去喀什古城一地，朋友们买点蓝色的衣服，女生们啊， 对， 这会受到很多的关注， 对 对 对, 对。 而且我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就是真的是提示我了，不管去到任何一个旅行目的地，你真的要充分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 当然 还有这个他的衣着， 对， 尽量要穿当地的合适的服饰，没准能受到这样的礼遇， 对， 真的是我、 对， 好棒。 我就给妹子说，我说哇，这就是你人生巅峰啊！ 对啊， 这 真的是巅峰了。 对，那喀什古城是什么样？你说刚刚我说的几个词都符合吗？ 都符合。对，它其实是、一个土偏土质建筑物，就是 土质建筑 土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 如果去玩的话，住的话会住什么样的房间？是， 但住其实住它古城面积怎么说呢？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住在外头的， 外边就是进古城玩。 对，喀什是一个大城市， 大城市。 对，喀什尔古城是一小片区域， 一部分 ，对对对， 一部分。 对，因为它那块还收门票的， 收门票， 还收门票。 古城是要收费的， 是要收费，但是不太贵了，就是几块钱，好像是我就记得。 好便宜， 就象征性嘛，意思一下子。然后其实前也就维护整个古城的一些方方面面，对。然后进去之后就说是，大概是两层左右吧，两层楼，大多数是两层楼左右。然后

新疆整个满大街都是 全是和田玉， 对，像满大街都是卖玉的铺子。 哦， 然后 是真玉吗？ 而且价格真的是飞速往涨。 哦， 对，以前可能我觉得一个和田玉的手镯可能几百块钱，就不是几百，两三千块钱就能搞定。 哦， 然后后来一万块钱，后来一万都买不到了，就好几万好像跑了。 是真的啊，真的。 是真的。 哦， 但是现在 也分等级， 也分等级。 对呀， 但其实现在我们来说的话，因为和田玉是越来越少了， 嗯， 其实尤其是好的籽料也可能会更少一些。 籽料，对 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卖的玉的，引入的叫昆仑玉。 哦， 对，它昆仑玉它不产于和田地区。 昆仑玉， 对，就是产于附近几个省份吧。 那比如说我们游客去到和田这个城市， 嗯， 和田是个城市，对不对？ 对， 和田玉 还是蛮大的城市。 对，那我们去买玉的话，是有可以买到真的和田玉的地方，对不对？ 嗯，对，这是 有的。 对，嗯，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是是是。 对，昆仑玉是，昆仑玉是在新疆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品种，相当于是。当然，如果你不问的话，他肯定就不会说那么明确， 就告诉你是和田玉。 对，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基本上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呢，有的以次充好，谁让你没问呢？我也不是说不告诉你， 对， 但是你不懂啊。 对，但其实对昆仑玉不也不能说是以次充好，但是他跟和田玉 没有以次充好。 对，我也怕被打。 你说什么？ 对，就是他其实也是一种比较 一种玉的级别， 对 对，比较高的，就是也是 很高级了。 对，但是当然和和田玉正儿八经和田玉其实是有差别的。 哦， 对。我们自己买肯定是买和田玉了， 是， 对， 那和田除了， 啊，还是会打你， 还会打我说。 除了在和田有和田玉，那和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代表性的东西呢？和田大城市， 和田大枣吧，应该是。 哦，对， 有枣， 对 对， 和田大枣、 核桃， 嗯， 对。一般的话，我觉得因为它最好玩看，看当地的巴扎。 巴扎， 巴扎就是一个市， 哦， 就是 市 场意思，对， 哦， 那个是很传统的市场，好厉害。 说说什么感觉啊？ 我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像， 因为土耳其也有啊，什么都有大巴扎呀，什么 有，就是可能像 对对对， 一层的 那种，可能都会有 啊，对，一层的，就是更传统一些。 哦， 对，然后就是很 有顶吗？是露天的还是有顶的那种巴扎？ 也是旁边会有些，旁边会有些铺子，大多数是没有顶的， 哦， 就路边偏路边摊一点。 了解了解， 它也是有，它也是盖了一个区域啊， 嗯嗯， 不过它也有旁边那些小店，小的一些地摊有兴趣的，对，卖些奇奇怪怪的吃的呀、喝的呀、玩的， 奇奇怪怪的吃的， 这就是一 怎么奇怪 啊？就有些吃的你们看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 就比如说一些什么冰糖呀，或者类似的，对，它颜色会比较重一些，彩色的那种， 彩色冰糖， 对，就第一眼可能看上去你还不知道什么东西， 冰糖，哦， 对，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像传统的一些像有点像肥皂类似肥皂的东西，是一大坨一大坨的，就你看猛看一眼。 透明切糕， 那叫水晶切糕， 差不多是那种， 对，水晶切糕那种类似的 切糕。哦， 你们看一眼，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哦，酸奶我还特别爱喝。 哦，对，酸奶， 对，和田的酸 奶制品啊， 对， 说是正宗的和田酸奶，就特别酸，巨酸。 有什么感觉？ 而且人家是不加糖的。 对，是这样的。其实，一般我们喝就是自己做的，我们叫做发酵型的酸奶。 是， 对，然后其实，批量生产的一般就是叫做工业搅拌型酸奶， 有， 哎，然后纯纯的酸奶它其实都比较酸一些， 对， 然后 不加糖的，没有糖， 对， 自己放糖， 对，对对，而且一定要放白砂糖， 哎， 就一层一层，然后你咬一勺，有种颗粒感的那种口齿间对咀嚼的感觉，就哇， 再放点葡萄干，放点那个什么梅 杏仁， 对，杏仁是吧，多少 就太美了， 是不是， 对， 他们那当地喝的肯定是喝凉的是吗，还是原味的，就是原 味，我们就喝原味，它就是给你的是一个那个纯的酸的 啊，纯的， 你自己把那个酸那个糖撒一层， 因为很热嘛，是一个喝凉的时候更口感更好一点， 哦，对 对 对 吧， 对对， 凉酸奶， 对，酸奶是蛮舒服的， 甜的， 对，然后吃的也还是可以的那边， 嗯， 比如说你们喜欢的大枣， 嗯， 就之前不觉得， 其实我对大枣真的一般， 我有个疑问 啊，你说 那枣啊就跟草莓一样啊，现在很多草莓那么大个儿啊，恨不得跟李子一样大， 是， 俺小时候种的草莓就这么大吧，就这么大吧，在地里头长的， 新疆草莓都跟拳头一样的，你不觉得吗？ 那在新疆这个地方，哎，和田嘛， 他就想问是不是纯天然的， 真的是大枣吗？ 啊，真大枣， 小枣， 分品种， 哦， 就是跟葡萄一样， 嗯， 我们枣 有的是枣，品种多了去了， 对，比如说我们会分一些适合，比如 做稀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做 有 粥 做粥 啊，做粥的时候会加几个枣，对 加枣 对 对， 适合加到那个粥里面的枣。 粥包八戒枣吗？ 对对对对对，那是属于这么大点的枣。 对，现在还流行那种脆枣嘛，好，还有 冬枣， 山东有脆枣，就是那种枣吗？ 不是不是啊，抽干的那种 啊，抽干的啊啊啊。 哦，别去点， 就是 哦，我知道脆枣那个 脆枣那种啊，脆枣片也是那种， 对， 就直接把水分全部抽干那种干枣，很干很干那种。 对对对 对对，还有就是正常的那种，我们还也分吃，就是分那个比例， 嗯嗯嗯， 拳头大的， 嗯， 然后 鸡蛋大的， 类似这样子的， 真 的 好， 枸杞大的， 枸杞大的， 没有那么大的， 都只有核吧那是， 枸杞气死 了，砸碎了。那其实枣的分类就这么一些， 对，我们也会一些产地，一些也就新疆人也认一些产地。 那比如说我跟道道这样的就是旅行者，去到那个和田去买枣的话，最适宜带回给朋友分享的枣是哪种枣呢？ 我真觉得去超市就可以了。 哦，超市就可以了。 哦、超市就可以了。 哇， 对，其实对，都是现代社会了。 嗯， 好多东西超市都有的， 就可以解决。 对，而且对，而且其实有一些新疆有很多大品牌，他会从整个生产线和流水线都做一个把控， 非常好 啊。对，然后包还有品牌包装， 嗯， 然后做当然是包装美美的，然后也分给你， 对， 方便做一些，你就说是分享装， 嗯， 比如说你给整个办公室同事也好分这样子的， 也、哦、 好开会的时候拿出来， 对，一包一包这样， 有什么枣干啊、枣片啊什么都有的， 对， 整个枣都有， 对。 对，我就不喜欢这样的，我就喜欢的、 纯的，对， 搭 那一堆。 我还蛮爱吃那什么，就是那种类似每日坚果那种东西。 对，有 啊，对对对， 不，因为新疆干果特别多嘛， 对， 把各种新疆的干果 弄一块， 对，弄一块，哎，一 加葡萄干啊。 对，但是那个每日坚果绝对不是从新疆进的， 就每个品牌可能都不同的配比，对，新疆的， 是的， 新疆版的每日坚果就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叫百丹木， 啊， 你们对，现在。以前叫做大杏仁儿， 哦，大杏仁， 后来后来仙厂家就投诉了，说这属于扁桃，就是属于扁桃科的，不属于杏仁科的， 哦， 就完全跟杏仁不是个东西，它属于扁桃科的，不能用大杏仁这个名字， 哦， 所以就改名了，叫什么 大扁桃， 我也忘了叫什么，但是新疆人 小人人， 反正新疆人都叫那个。 还叫李大人， 哎呦， 李大人可以， 台湾演员啊， 对啊，就是李大人嘛，这个是卖， 对，可以注册个品牌，我觉得可以注册个品 牌， 可以的。 李大人，我跟你说，李大人啊，是你到时候要有这个品牌，记得付我创意费。 哎呀， 我叫道道。 哎，就是节目的最后啊，时间的关系啊，就是白天的新疆是你反正是那种感觉古城啊，哎，就到了晚上，新疆这个城市是有活力的吗？就北南疆的部分有活力吗？还是早就休息？ 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夜生活， 哦，就早就休息了， 对，日落而出，就要不然叫什 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的， 对， 因为你们知道，其实怎么说呢，很多人去了新疆第一反应是我去这个天黑的也太晚了吧，像新疆十点钟，就是我们十点钟的时候天还是大亮， 那他们干什么呢？如果要是就在家待着吗？ 不是，就是正常玩，因为天还亮着呢， 哦， 就是还早的呢，天还亮着呢， 洗澡玩啊，李大人去一边去。 然后就但是第二天的那个清晨， 哦 哦，就可能5-6点钟天又亮，就是日照， 哦， 日照时间太长了，所以不用有什么夜生活，你晚上就睡觉就好了，天一黑你差不多就不会叫 你 了，就是白天该聚会聚会，该玩玩， 反正玩的 是 对，反正下班就天还亮呢， 对，你下班之后就是大家吃饭啊，聚会啊，撸串子啊，对。 那南疆也有现代的部分，比如说一些商业性的酒馆啊，酒吧也会有哈， 也是 有的哈， 对，一些泡吧呀， 都有， 或者是夜店呀， 都有， 对，小嗨还是可以的， 是的，是 小嗨还是可以的。 其实大家从我们的龙少的分享当中，南疆是非常的幅员辽阔， 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光一个枣，一个葡萄的种类就可以比拟全世界，我觉得真的是哈。南疆之大，不单单是疆域的大，而且是品种的大，物种的大，而且人民热情淳朴， 对 不对？ 对的， 有机会啊，可以这个沙漠走一走。古城走一走，啊，我想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哎，如古城清朗的风，等等一下， 哇， 龙少真的是非常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分享， 是的，谢谢龙少， 天天的这个行程非常满啊，下一站又要去哪里呢？有规划吗？ 以色列， 哎呀， 以色列现在重点推荐了， 真的 重点 推荐，好多朋友都去了， 去以色列旅游局现在真的是 不遗余力， 跟好有钱啊， 是 啊，当时以色列人啊。